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站在阳光。 什么东西期待又怕靠近，想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有时间束缚难到永久，陪你跳最美的一支舞，花刻之后深藏在心中，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。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它走， 热爱，热爱，你靠近我就会明白。